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再一次的，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天父，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为他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有你自己的生命。也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要继续不断的，你来做在做拯救的工作。你不但把我们从你的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并且你要把我们从我们的很多这个从世界来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当中来拯救出来。也知道主，你当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要看到整个宇宙被你所更新，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来承受你在创世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国度。这一切都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不但我们得到你的拯救，并且主你在你的救恩领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庭，让我们能够家庭因为你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我们的很多破碎生命里面破碎的地方能够被你所修补，我们的家庭能够更荣耀你，我们更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我们的配偶，享受我们的儿女。我们求主你带领一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婚姻这个题目。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在这一系列讲道当中，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婚姻的生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那这个是当初上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这是上帝的这个设计。那上帝的这个设计是上帝要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两个人这个联合在一起，透过婚姻联合在一起，而这两个人是彼此的对方委身。那这个委身不是暂时的，这个委身也不是局部性的，这个委身是一生之久的，这样子的一个委身，一个 commitment。 那这个委身是全部的，全人的，一直到死是他们两个人分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是指两个人肉体上面的这个结合。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创造人的时候，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他们造成有男有女。那神造完人以后，神看的人算的是甚好， very good。 这个上帝在创造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上帝创造完了说 this is good， 这是好的，可是创造神人以后，上帝说这个是 very good。那这个包括什么？这个 very good 甚好包括我们的身体在里面，包括我们的性别在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性生活在里面，并且人上帝给人这个使命，要人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这个上帝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我们创造我们不一样，有男有女。那我们在这个神的面前，我们过了这个婚姻的生活，这个这是一个上帝创造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It's a good and beautiful thing。那我们这个在Valentine 情人节过了以后呢，那个礼拜天我讲了一个 PG-13 级的这个讲道。那我们在这个讲道的过程里面，我们一起读了这个雅歌，这个旧约里面这个雅歌。那我们看到在雅歌里面这个所罗门王跟这个苏拉密的这个女子两个人互相在表达对对方的这个爱慕之情。那对对方的这个爱慕的这个表现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形容是个很圣洁的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用的是象征性的言语，那我们也没有去详细的去解释。不过这个上帝的这个设计里面，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在婚姻里面享受这样子的这种肉体的这种关系，在婚姻里面，不是在婚姻以外。这个就包括很多东西，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包括婚姻以外的这种性行为。那可是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那上帝当初给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东西，现在被人滥用了，被 abused。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在结婚以前，他们已经跟不同的人已经发生过肉体的这个关系。那甚至结了婚以后，也有婚外情，还有第三者的这种介入，那以至于这个家庭被破坏很厉害。如果我们看最近看新闻的话，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婚姻出轨的这些新闻，啊，这个 Dominic Strauss-Kahn 这个 IMF 国际金融组织的这个头头，前任的这个头头，这个上了这个新闻，这个啊加州的这个前任的加州的州长这个 Arnold Schwarzenegger 啊，他也是因为有婚外情的这个缘故，结果造成他太太跟他分居，然后离婚。这个太太 Maria Shriver 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她是甘乃迪家族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最近的新闻是 John Edwards， 现在在新闻上面，他也是在太太在做化疗的时候，然后他跟别人发生了这个婚外情。他曾经有一次，以前是在竞选总统的。当然，我们也很熟悉这个 Bill Clinton 跟这个 Monica Lewinsky 以前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搞到最后，这个 Kenneth Starr 要去调查这件事情，结果把他的这个报告放在 Internet 上面。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传统的这个婚姻，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婚姻，上帝设计里面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蓝图在被严重的这个破坏。所以现在最新的这些统计资料说，这个有50%，差不多50%的婚姻，起码在美国是这样的。在20年之内的话，有人结了婚以后，在20年之内有50%的婚姻，他们会破碎，然后会走向离婚的这个道路。那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有交流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他很多同学，他们是在从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他们的这个有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已经结过好几次婚了。那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婚姻的教导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其实保罗对婚姻这方面的教导，他不是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而是从第六章的最后这一段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最后这一段，然后再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会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他在 address 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啊，他们跟娼妓啊常常发生关系，住在一起是这样的。OK， 他们去嫖妓。就是这么简单。这个第十五节这样子，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当然不可以。你们不知道那与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他们是经常跟娼妓睡在一起，所以这个妓女睡在一起。那保罗就指责他们，保罗说：“你们不知道那与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经常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为什么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他们会犯这种罪？那其实这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很多的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是错的，他们不知道圣经里面关于婚姻这方面的这个教导。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我们就发现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去那边建立的。那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以后，在那边这个待了差不多一年半的这样子的时间。所以基本上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属于初信的。那他们对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这个认识是很比较缺乏的。那保罗这个建立的教会以后，后来过了一年半以后他离开了以后，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弟兄姐妹当中有不少的这个问题。 那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写在一封信里面，然后托了一个人去带给保罗。那保罗了解了教会里面这些问题以后，那这个他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第一个牧师，也是执堂牧师，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他这封信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哥林多前书是就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里面像他们对他所问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其中一些问题的话，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初信的，他们不知道关于这方面圣经的教导。那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开始对他们有一系列的透过书信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关于很多婚姻的这方面的这个真理。那我们需要知道当时的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妓女这个事情是跑去找妓女，这个是当时一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啊。那更特殊的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这个地方，哥林多这个城市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且这个城市不但是个城市，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那当时这个地中海那一个地区，他们当时很多的贸易是透过船海运透过船来促成的。所以这个哥林多因为是一个大的城市，又是个港口，所以很多商船还有很多水手会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当时这个城里面就有一些人就透过这个开这样子的这种妓女院来在这些水手身上来赚钱。那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哥林多城市是很有名的。那是为了什么有名呢？当时的人说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个深思里，是充满罪恶的这个城市。主要的就是指这个水手一上了船以后，就找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满足他们这种情欲。所以有一点像这个今天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一样，很多人一想到拉斯维加斯的话，就想到的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这样一个城市。那所以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在一个很堕落的一个很 corrupt 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城市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因为如此，所以哥林多教会这个里面的问题很多。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就发现他们怎么这么糟糕啊，是这样的。任何人去牧会的话，牧养那个教会的话，可能两年之内头发全部都要白掉了。所以新约书信里面有一些教会你读起来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书信哈，像腓立比书啊等等啊，或者以弗所书啊，你读起来腓立比书里面读的就有一个很 warm 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可是你读到哥林多前书，你说 gosh， 哪一个人会要去那个地方去牧养这个教会？不过神的恩典，上帝透过这个保罗在这样子的一个堕落的城市里面来建立这样一个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金灯塔在那里。好，那虽然如此，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可是这些弟兄姐妹那里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真理上的教导，所以他们生活里面他们还照旧做他们以前做的这些事情。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都是从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被上帝来呼召出来，来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因为是从这个堕落的世界被上帝呼召出来拯救出来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带了很多原来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这种思想包袱，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这个理念。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圣经的话，那我们的思维，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我们的行为还是受到这个过去的这个错误的这种世界观跟思想包袱是带来这个后果，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这个关于婚姻上面的这个讲道方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对于婚姻很多的这个教导跟传统的中国人对婚姻的看法里面有一些地方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别。那比如说我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离开我们的家庭，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这个女孩子嫁到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家庭里面来。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种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这种很基要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观念的话，那我们会 end up 这个重复我们祖先所犯的这些问题。其实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其实如果大家了解圣经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教导，愿意按照圣经的话去行的话，有很多冲突可以完全可以避免的，那完全避免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话继续来教导我们，来装备我们，来纠正我们里面很多错误的这个观念思想。所以哥林多教会有这些问题，弟兄姐妹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他没有机会来学习。那同样的，我们也会落入这样子的这种光景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机会来把握机会啊，把握上帝给我们有学习圣经的这样子的这种机会。所以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些人跟这个妓女，这个常常去跟妓女睡在一起？因为他们当中这些人有很多人以前是干这一行的。这个可能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看，你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上半节，第九节说：“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娈童就是男妓的意思，青男色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同性恋。OK。”然后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十一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有一些人从前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所以保罗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哇，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单子 list， OK， 讲他们这些社会里面各种不同的这种很糟糕的、很极端、这个堕落的这样子的罪人。然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从前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哥林多教会那里面的基督徒跟我们可能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从这样子一个背景出来的。你看呢，又是勒索 ，OK， 又是当男妓的，又是同性恋的，又是偷窃的、醉酒的 ，OK。行淫乱的等等，这是他们的背景，这个是社会里面可能是属于最糟糕的一群人。可是保罗告诉他们什么？保罗说：“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子的，十一节，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洁净了、圣洁了、称义了。”保罗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靠着神的灵，你们已经洁净了，已经圣洁了，已经称义了。所以哥林多城市这样子，这一群人现在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各种不同淫乱的罪是这个很泛滥的这样子一个时代今天美国的中学 middle school 里面，这个小孩子，那小男孩、小女孩已经有男女朋友了。middle school， 等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很多青少年已经犯了这个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叫淫乱，犯了这个淫乱的字。当然，这个是现在是个 politically incorrect term。那 politically correct term 是什么？在学校里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不用淫乱这个字。他用 sexually active 这个字，性有积极的这个活跃的性生活这个字，所以这是一个堕落以后的这个社会，一个道德性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没有道德标准的这样一个社会。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adultery, fornication 这种淫乱、奸淫等等，现在在社会里面被看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这个社会里面，学校已经不再教导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这个是错的。所以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它的这个 moral compass， 它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指标方向。所以为什么今天离婚率这么高？ 那今天我们是从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出来的。今天有不少人啊，他信耶稣的时候，等到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有不少了这种婚姻以外的这种性行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说，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的神的灵，都已经洁净了，已经圣洁，已经称义了，已经称义了。那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犯这样子的这种罪呢？一方面他缺乏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啊，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本来以前就是当中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就是做妓女的，做男妓的。那第三个方面，那不只是这两个，第三方面是一个比较更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这个影响。我刚才讲过，我们是从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带着我们原来有的这个文化上的包袱 （cultural baggage）。哥林多教会也是不例外。那他们带着这个思想的包袱是什么？是希腊哲学思想。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地中海，整个地中海那个地区当时是受到希腊哲学的这个思想。因为在罗马帝国以前，如果我们熟悉这个世界历史的话，在罗马帝国以前是希腊帝国。那希腊帝国里面这个开始的那个，我要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君王叫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那这个人是很会打仗的，那他扩张了整个希腊的国的这个版图以后呢，就是包括整个地中海地区，然后他积极的来灌输希腊的这个文化给不同种族的这个人。那所以结果是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哲学思想影响了整个地中海的地区。那今天为什么有的人问，为什么新约圣经的原稿是希腊文写的呢？其实就是很简单，道理很简单。这个虽然这个新约发生的时候，这个时期是在罗马帝国，而罗马人用的是拉丁文，可是新约圣经写的却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希腊文在当时是一个通用的语言，跑遍整个地中海地区，希腊文是个通用的语言，拉丁文不是，拉丁文只有在罗马这个地方，在意大利这个地方才能够通用，跑到地中海其他地方就不是了。所以新约圣经是在当时最通俗的语言希腊文，在这样情况之下被写出来的。那希腊哲学所以这个希腊哲学思想影响到整个地中海地区。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在希腊本身，它希腊本身。所以这个基督在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特别受到希腊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包括什么？包括柏拉图的二元论，柏拉图的二元论。那柏拉图的这个二元论里面，他讲的柏拉图的二元论里面，这个思想是这个整个宇宙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什么？一类是物质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类是什么？另外一种是属灵的 spiritual。这个也是这个唯物唯心啊，就是从这里面这样子来的。所以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 physical substance， 就是有形体的这些东西。那希腊的这个二元论思想里面有物质的这个东西，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完美的。那spiritual world， 那个属灵的那个世界呢，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理念 ideas， 那包括人的灵魂在里面，那这个才是真实的。在希腊的哲学思想里面，这个才是 the real world， 真实的，比物质的世界更真实。那而且这个世界是永恒的，而且是完美的。那这个是希腊哲学思想，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圣经的，可是当时是非常普遍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里面，这个人的灵魂是被看为是好的，因为这个灵魂是属于非物质的这个世界。那身体呢？身体是属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被看为是不好的，看为不好的。 那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这个好的这个灵魂现在被一个不好的这个身体，还有有限的 limiting 的这样一个身体在捆绑住了。那死亡是什么呢？在那个世界观里面，死亡是从这个身体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逃避一个 bondage。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个希腊的帝国里面，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是被这种影响思想来影响的。被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就不相信有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相信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保罗就在针对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来纠正他们当中很多人这种错误的这个思想。那为什么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就是灵魂现在不受到身体的限制、捆绑等等，被解放了。既然解放了，为什么有一天上帝还要把灵魂再恢复到人的身体里面，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多此一举的事情。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保罗劝在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当保罗告诉他们把身体献上，这是蒙神悦纳的活祭的时候，对当时的人是非常 shocking 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想啊，这个完美的神会要我们这个不完美的身体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献给他当作活祭，而且他会悦纳这个事情，这对他们来讲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个都是受到当时的这些历史文化背景，受到当时的这个思想这个影响。那这个二元论的影响的后果是什么？这个二元论的这个影响的后果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他自己的行为。那譬如说在性生活这方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会堕落到两个 fall into 两个这种思想，两个这种 behavior 状况之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asceticism 禁欲主义 ，asceticism 禁欲主义。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 hedonism。这个 hedonism 的话，我去查字典，中文里叫快乐主义。其实我觉得这个快乐主义可能翻的不是最好，我认为快乐主义应该翻成纵欲主义，可能就比较好。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那这两个在哥林多都影响了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对这个婚姻的这个看法。所以这个他们受到这样子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那。受到禁欲主义的这些人的这个思想呢，他们认为这个性生活是不好的，肉体发生这种关系是不好的，那应该避免的。那这些人里面有些人他们是结了婚了 ，OK， 结了婚那个他们不愿意过的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性生活，而且不但如此，他们在教会里面还有这种错误的教导 ，OK。那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保罗跟他们讲，保罗说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OK， 那个保罗说你信上提到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讲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那其实这个和合本跟这个新译本翻译的都我觉得都不是很好。为什么不好？因为这里面标点符号它没有很重要的标点符号没有放到里面去。OK， 那如果你去读这个 ESV 的话，是这样子翻译的 ESV。ESV 这样子翻译说 ：Now concerning the matter about which you wrote， colon 冒号。OK， 那再下去保罗就引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讲的话 ，quote 引号 ，It is good for a man not to have sexual relation with a woman。End quote。OK， 和合本新译本都没有把这个 quotation mark 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讲说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不是，这不是保罗的看法，这是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人错误的这个教导。保罗说你这个是错的，保罗说你这样说是错的 ，OK， 所以这个 quotation mark 很重要，这个 colon 很重要，这个冒号跟引号非常的这个重要。好。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结了婚了，结了婚以后他们说不要亲近女人，这个才是好的。那保罗 保罗就这个对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呢 ？OK， 保罗跟他们说，这个第七章的三到五节，保罗说，丈夫对妻子应当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子。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她丈夫；照样的，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免得除非是为了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来诱惑你们啊！他们是结了婚以后，然后不肯同房。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个你们这样做是错的，思想是错了。那所以这个一方面，他们受到这个禁欲主义的这个思想啊，如果物质是不好的，身体是不好的，那干脆就避免发生任何这种 connection 这种联系。那另外一群人是什么？另外一群人是受到纵欲主义的这个影响 ，hedonism 的影响。那所以这个这些人是讲，如果身体是不好的，物质是不好的话，那我们而且是身体是暂时的话，那今生今世我们用我们身体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重要的。属灵的才是重要的，属肉体是不重要的，这是他们这种错误的这种方法。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就跟妓女在一起，在那边睡觉了。那保罗对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保罗说，你们要远避淫乱的事情，那赶快去结婚，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这个教导。那你看第七章第二节，保罗说，但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保罗说，你们有身体上的生理上的这个需要，你有这样子的欲望，这个是上帝创造的，这个是好的。那上帝创造的好的，你怎么样去满足这个事情呢？你在婚姻里面去得到满足，所以你赶快去结婚。保罗在他们的教导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那这今天上帝创造婚姻给我们，这个是一件好的东西，是个好的 institution， 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对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我们对这个上帝把我们造成男的跟女的，让我们在一起过的这样子的这种婚姻里面的这样子的这种性生活，这个是好的。那可是今天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婚姻，这个美满的这种婚姻，上帝所设立的这种彼此对对方完全的这个一生的这样子这种尾声，这种 commitment 已经被很多其他的东西所取代了。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是这个传统的家庭已经被破坏了，已经 falling apart。 很多人他们是长期的结婚长期居住在一起，可是又不愿意结婚啊。这个 Hollywood 最有名的这个 couple 的话，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有些人他们结了婚的，可是他们不是对对方 lifelong 的一生的这样子的尾声，结了婚又随便就离婚，所以这样子的对家庭的破坏，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很多社会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背后是从不健全的家庭所产生的。我在最近上个礼拜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这样子一个新闻，说美国现在有四分之一的婴孩是生长在一个没有这个结婚的这样子的这种家庭里面。OK， 有四分之一的婴孩是生在 unmarried couple 的这样子的这种家庭里面。所以不论是这个现在出生的这些婴孩也好，或者是小学、中学里面这些孩子，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从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的。那这种破碎的家庭对他们有一生的这样子的这种影响。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耶稣不只是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那耶稣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带领我们走成圣的生活。那成圣的生活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明白上帝这个对家庭里面的这个心意，对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透过圣经来纠正我们里面很多我们 带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包袱。所以今天上帝要用他的话来把教会洗净，用他的话来建立我们，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用他的话来修补我们生命里面各种不同破碎的这个地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家庭，我们更能够去荣耀上帝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破碎的人，我们是生长在一个破碎的这个社会里面。当我们看到不论是在美国或者是中国，这些破碎的家庭怎么搞的离婚率，各种不同的这个破碎家庭里面带来的各种不同的这种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个 sexual 的这方面的这种问题，我们就为了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今天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你，乃是你寻找我们。我们曾经与你为敌的，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是曾经活在你的愤怒之下、你的审判之下的，被你任凭过得任意妄为的生活。今天你自己的圣灵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有你自己的生命。我们过去所犯的，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罪，都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我们被洁净了。求主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继续来做拯救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主你当初创造的这个婚姻、这个家庭、这个制度是何等的美好。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你的这个真理有更深的这个认识，以至于我们的家庭，我们能更加的荣耀你。愿你在我们身上，你自己来做，继续做修补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